转眼又一周过去了，豹子争夺依旧是我方唱罢你方登场的模样，双方都有出场而后碰撞的时刻，总会觉得特别的坎坷。这周当中出了一次状态，倒是让叶修他们和霸气雄兔那边都吃惊不小。中草堂那边赫然有一位魔道学者出战了，王杰西也来搅局了吗？初时一想到这点，个人心头都是一片灰暗，这大神越掺越多的话，这抢 boss 未免就太累了些，甚至要比打职业比赛还要累。职业比赛一周才不过一场，这抢了 boss 呢，每天数个，每次和朱大神勾心斗角，实在是神困体乏呀。不过还好王杰西露面，很快就让人看出他不是专门抢 boss 而来的，他是因为刘小别和卢汉文那天针锋相对的一战，关注起了蓝宇这位14岁的新人，特意跑来考察卢汉文的实力。王杰西到底考察出了个什么结果，旁人自然不知，反正那魔道学者来了几次后就不见人影了，这让专心于抢 boss 的几位松了口气，继续迎接新一周的到来。这第二周里，转会市场消息频频，像卢汉文这种新人签约的消息，哪怕被蓝宇说成是他们最重要的转会，也很快被其他消息给淹没了。场面话谁不会说呀，新人没什么名气，没什么资料，谁会对他念念不忘呢？倒是这一周里，虽然没有什么全明星级别的转会，但是一线主力的交易调整不少，各大战队明显都已经开始为新赛季积极备战。从这一周里就基本可以看出很多队伍的新赛季的舰队方向，是要推倒重建，还是适当增补，还是对个别位置极度不满强力更改。新科冠军轮回战队是转会窗开启后的两周里完全没有动作的战队之一，这倒也不值得意外，冠军队嘛，阵容当然并不需要有大的调整，队里也基本不会有人会对得了冠军不满要求离开的。这两周轮回战队倒是忙着借新科冠军的东风参与了不少商业活动，周泽楷现在已经是巅峰的，让轮回都已经不知道还能怎么再宣传推广他了，他现在这样的人气能维系着不能掉下去，就已经是辉煌的胜利。轮回战队现在开始试着推广宣传他们副队长江波涛的形象，在一些宣布中，轮回显然是想将江波涛树立为新一代战术大师的形象。公道来说，轮回如此宣布也不是无的放矢的，江波涛的战术水准确实相当高，他其实是轮回战队实质上的指挥者，是他的出现才将周泽楷与战队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不过就因此把他视为战术大师，却还是有很多人不服，相当多的人认为江波涛不过是对周泽楷的意图洞悉非常高，是一个很周泽楷默契极强的选手，他的战术水平是依托于这种基础才得以发挥的。更何况了轮回的胜利，周泽楷的个人发挥绝对要占大头，很多地方根本就不是靠战术解决，而是靠周泽楷一个人的强势寻求到的突破。江波涛现在就说是战术大师，未免还是夸张了些。轮回显然在这种选手的推广宣传上相当有经验的，他们可没有一上来就大放厥词或者超级力挺什么的，多是以一些比较调侃的氛围时点出他们想说的，这是一种试探，对外界反应的试探。此时一看势头貌似不是很好，江波涛还需更多的干货，于是也立刻收兵，之前说过的话就像玩笑一样就那么随风而去了。这种时候这些话就真成了铺垫了，到什么时候江波涛真打出这种身份这种地位了，立刻可以翻出来，你看我早就说过了吗，如果江波涛最终也没怎么样， 那就真当他是个笑话埋了吧。轮回的宣传手法着实高明。不过轮回做的这些事八卦太少，实在难成什么话题核心，在此时还比不上随便一个主力选手转会的消息。两周一过，玩家粉丝们开始翘首以盼新的一周会有什么热闹举动，好像这转会也像野兔 BOSS 一样，是每周要刷新一批似的。事实上转会也确实像 BOSS 一样随机刷新，但转会不是以周为单位，是以一个整个转会期为单位。头一周转会不是很多，但有萧时钦、有林敬言、有唐昊这样的大腕转会。第二周转会多了不少，但密密麻麻之中却没有一个全明星级别的。第三周会有什么呢？所有人翘首以盼。一天，两天，三天，小虾米，小虾米，小虾米，三天出现的转会消息都是点小虾米。直至第四天傍晚晚饭时分，叶秀一伙人正聚在一楼吃饭，突然就听到网吧里有玩荣耀的客人惊叫了一声，跟着一通交流以后，整个网吧就炸开了锅一样。陈果追上去打问了一下消息后，扔了碗就跑电脑前噼里啪啦一通敲，而后恨不得把屏幕搬给众人看。转会窗第三周第四天的傍晚，终于再出一条极其重磅的转会消息，重磅到超乎所有人的意外。这次转会再破荣耀交易记录，成交额是1600万，而这一转会的对象不是一位选手，而是一个角色，百花战队王牌角色弹药师百花缭乱被霸图战队以1600万的价格给收购。所有看到的人几乎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这条转会了。有关这条转会，百花战队和霸图战队都没有发表任何声明，这条创纪录的消息就是那样悄没声息地出现在了荣耀联盟官方网站的转会列表当中。当被人发现爆出时，甚至有人以为是幻觉，以为是玩笑，以为是荣耀联盟官网被挂了木马。直至有记者直接找联盟的官方人员核实，确认这条消息不是玩笑，不是病毒时，所有人相信了，同时也恍惚了。大家完全不明白这则转会的意图。百花战队放弃了他们核心角色，虽然1600万的创纪录价格也足够配得起百花缭乱这个神级账号，但是这个转会之后百花的未来呢？见过推倒重建的，但没见过推倒的这么彻底的。最大牌的核心选手转会卖掉了，最神级的核心角色卖掉了，接下来百花战队是不是准备连名字也改掉，直接就当自己是一支新来的战队呢？大家惊诧的都不知该怎么去八卦这件事了。至于霸图这边一样让人莫名，他们收购了林敬言，但是他们的战队没有流氓角色，于是全力打造，现在他们又收购了百花缭乱，这同样是一个他们战队没有出现过的职业，于是意味着他们也没有这样的选手。这是要干嘛？就是为了展示他们一向在花钱上面的霸气，对于转会记录不是他们霸图战队的心有不忿，所以就找一个可以刷新记录的目标出手吗？疯了，这两支队都疯了吧。评论中大多都是类似如此的言论，两支战队疯了，看到这则转会的无数人也疯了，他们已经无法理智思考这转会的内容，因为理智让他们得不出任何结论。只有叶修在看到这条转会消息的时候，他立即就明白了， 那家伙原来是要去霸图， 叶修说。陈国其实多少也想到了， 张家乐的事儿他不是不知道，他甚至一开始幻想过这大神能来他们战队有多好。不过很遗憾，张家乐是追逐冠军而去的，他要去可以看到冠军前景的队伍，一直还在挑战赛挣扎的队伍，哪怕有叶秋这样的大神，对他而言诱惑都只有零。他的意图很明确，所以他的去向也不难猜，联盟中有冠军相的数来也就是那么几支，叶修可以肯定他的去向就在这几支队伍之间，但却无法明白最终答案。张家乐这种程度的选手，他是不可能迷信于纸面实力的，他要加入的战队，他不只是要看到夺冠的实力，他还要看到夺冠的斗志，夺冠的计划。那么眼下的霸图呢？签下了林静妍，再签下了张家乐，再加上队中的韩文清，这不可能是一支寄希望于未来的队伍。这哥仨的年纪一个比一个大，他们的时间都已经不多，但是他们对于冠军的渴望却是任何年轻人都不可能理解的。正因为时间不多，正因为机会不多，他们已经可以将一切燃烧在这最后，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退路。 这支队伍还真是…… 叶修不知该说什么了。这是一支绝对不缺乏斗志和信念的队伍，连总决赛都没有打到过的林静妍，三进决赛却三次失败的张家乐，还有永远不知道什么叫退缩的韩文清，他们对冠军的渴望是超乎一切的。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大胆很冒险的联手，这是一个全新的组合，他们没有任何基础可以遵循，霸图战队的班底因为这两个人的转会会全部打乱，这一支队伍全是核心王牌的大神选手，他们最终会被怎样捏合在一起？这似乎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不过很快，叶修想到了韩文清上赛季就在做出的改变，忽然想到张家乐在那个时候就好像已经决定复出的去向。 这帮老东西，很早就已经计划好了吗？ 叶修嘟囔着。